主党或共和党控制，仍然是未知之数。分析指，共和党有机会赢得些微多数议席。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有望成为议长竞选的人选之一。分析又指，佩洛西的说法暗示他认为麦卡锡或许无法从共和党党团获得所需当选议长的足够票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19点，升294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系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3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0.6系升2.2，美团156.5跌3.1，阿里巴巴71.05升2.5，恒生中国企业60.5升1.08，碧桂园3.26升1.02，盈富基金17.7系升2.8，港交所291.8升7.2，碧桂园服务16.7升3.52。中国平安41.9升2.45，京东集团200.8系升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9.25，瑞士法郎8.299，欧元5.245，加元5.902，新西兰元4.777，欧元8.094。每百日元对港元5.5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3点，系跌300点。港金报16490元，系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11美元，卖出176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新楼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窝打路道浸会桥面去尖沙咀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40，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头早的6:3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ll 维斯。最影响到我的歌手就是 Michael Jackson。 在电视看 MJ 的 MV 的时候呢，

月十四号啊，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Hi， 提提你，今日我哋六点钟嘅音乐 sona 咧，将会承接上个星期讲完呢个 breakbeat hardcore 之后咧，就会去到讲 jungle 啦。 犀利啊！一大片一整片嘅丛林啊！ 你咪待住咗啊？呢、這个 唔系。因为呢我去上网呢做呢、这个资料搜集嘅时候呢，咁我就咁好懒咁样喺嗰、那个engine 度就咁打 jungle 咁样啦。 然后就 搵到一大片亚马逊 森林嘅相啊嗰啲咁啊。 跟住然后我再打，即係冇人突然个人醒返系唔可以咁懒㗎喎，跟住打返music genre 咁样，跟住先搵得到我，跟住就再做其他唔同嘅资料搜集咁喎。 哎呀，咁样人间六点钟就会讲嘅， 同、啊、你想象中嘅 jungle 可能系有啲唔同啊！即系你就咁听落去，以为系可能系嗰啲好狮子王嗰啲咧， 个名好似 系啦，但系唔系嗰样嘢嚟嘅，系啦。咁啊，六点钟转头会听到啦。咁啊，奔神 Day Blues 喺六点半亦都会带一啲同jungle 相关嘅一啲作品俾大家咁样啦。咁、今日想讲嘅一样嘢就系咩呢？就系、是、话说有个朋友。咁啊，嚟緊即係都多翻好多嘅演出睇啦嘛。咁咧突然間佢哋就開始走嚟問我嗰啲攻略，因為可能佢哋有好多場地好耐冇入過。咁但係即係因為有一啲外國嘅 artist 嚟嘅時候咧，咁佢哋就特登去支持下咁樣啦。咁跟住然後佢就喺度開始問，因為我哋以前睇 show 通常唔係紅館噶嘛，咁而家其實好多外地嘅 show 都唔係紅館，即係可能喺亞博啊或者其他唔同嘅一啲場館去睇啦，咁佢哋好鍾意問一個問題，就係、是、關於嗰個場地嘅一啲攻略㗎，即係嗰頭到底有冇嘢食啊，去廁所方唔方便啊，排隊耐唔耐啊，影相影得好唔好影啊咁樣，咁跟住然後呢講到一個話題，就係佢同我講話，即係因為尤其係韓團咧，你平時上網，我唔知道你有冇上網睇啦。啲韓團嘅一啲樂迷咧，佢哋係會自己帶一啲好專業嘅攝影器材， 成支炮拎入去㗎嘛。係 啦，成支炮咁樣去影㗎嘛，即係可能喺外地睇演出嘅時候，咁然後嗰啲相係靚到係可以媲美一啲官方發布嘅相片啦，好勁啦，佢哋嗰啲長鏡長到長又長啦咁樣。咁跟住突然有一個朋友就問開我，喂，我嚟緊要睇一個韓國嘅男團喺嚟香港啊，嚟緊咁啲影相位靚唔靚㗎？我要帶使唔使帶支長鏡去啊？咁嗰啲啦， 使唔使買添啊？如果本身冇嘅話，仲要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我突然醒一醒嘅人就係，咦，唔係嗰個場地。同埋你睇呢啲外地嘅團體嘅 show 咧，好似通常都係唔可以帶相機入場嘅。咁佢話吓唔係啊嘛咁樣，因為佢可能即係通常都唔係喺香港睇啊。 係 佢之前都係飛過去韓國嗰邊睇，咁可能啲規矩上有啲唔同啦咁。咁我話係啊，因為我記得之前咧例如去亞博睇 show 咧，有一啲嘅外地嘅歌手咧，佢入場之前係會有一輪嘅一啲安檢嘅， 係 嗰個安檢係會包括去睇下你有冇帶攝影器材進入場館，咁而都 check 得幾緊嘅，即係當然手提電話你係可以帶入去啦，咁但係假設你個袋可能真係帶咗一啲好專業嘅攝影器材，例如一啲相機啊、DV 機啊、長鏡啊，咁佢係需要將你嗰啲器材擺喺場館嘅地方，等你完咗 show 先可以攞翻嘅。咁即係以免一啲朋友仔可能唔熟啲規例，我都提醒咗佢，我話因為好似試過咧，有人衰衰格格咁樣啦，就諗住偷運嗰啲嘅器材入去，即係千方百計，唔知點解咁想偷運嗰啲器材入個場館度啦，係啦， 一定要影啊， 係一定要影，或者其實又咁講啊，你其實原 show 好多時候你嗰啲新聞稿咧出翻嚟嗰啲媒體報道咧，其實都有啲好靚嘅、好近嘅相嘅，咁你可以即係喺嗰個 show 度，你俾咁貴嘅飛錢入去，你就專心去睇演出啦，即係嗰個原意我諗係咁啦。咁但係曾經有一啲人係嘗試用唔同嘅方法，可能綁喺條腰度啊，將啲相機定唔知綁喺個背囊嘅入邊側跟嗰啲位咧，好鬼樹嗰啲位咧，咁但係最後都係俾人 查得到嘅、 嗯， 所以我都劝各位朋友千祈唔好谂住可以过到，系过唔到嘅，系好严谨嘅嗰个安检。咁我话你唔好因小失大啦，即系难得你扑到飞嘅时候，你咪专专心心咁样去睇咯。 嗯、 即系你系好想，哎呀嚟个 selfie， 即系你知噶啦，即系好兴噶嘛，自己攞住部机，然后近近地咁样影个大头，跟住然后后边就系个 artist， 咁你可以。用个手机快快脆脆影一张，我谂应该就冇所谓嘅。咁、 啊、 但系嗰啲太大型嘅器材，免得过就唔好去挑战佢哋嘅安检啦，过唔到噶。 因为譬如我之前入去场地，之前睇操咧都会有 search 下，哦嗰、那个场地有冇一啲指引啊？咁有啲有，譬如头先讲机场有边个场地，咁佢都有自己写话，即系你用嗰啲长柄嗰啲自拍棍咧， 系啊系啊系， 嗰啲咁就唔得嘅。咁但系佢嗰个目的咧就系、 是、 惊你即骚扰到其他人，你拉支棍出嚟咁。咁你又要自拍又成，咁你揈到人啦。咁佢嗰个佢个文字嘅原意系咁样样啦。咁但系嗰啲即系譬如大炮长镜嗰啲咁样，即系有时又好，你会你真系 case by case， 你要睇翻嗰个主办单位佢嗰啲指引啊，或者点样？因为点解咧？我之前都有一个疑问嘅，睇假设同一个场地，我理得你系即系九龙湾定系红磡定系机场啦。咁咧有時睇個 show 咧，就會發現咧現場嘅工作人員就好嚴肅，唔係即係好好嚴格嘅，係啦，即係有啲人舉起個電話，佢就行埋嚟就照你噶啦， 係 啦，擋住嘅。咁但係有時同一個場館去咧，又冇嘢喎。咁我好奇即係問一下身邊一啲相關可能有從事過做呢啲演唱會啊或者活動嘅朋友，咁佢哋有其中一個講法啦，我諗不能夠代表全部啦。咁啊，佢話其實幾睇主辦方佢嘅，即係佢哋嗰個界限嘅，即係佢因為佢哋想嗰個活動個氣氛或者各樣嘢係點樣嘅時候，佢落一啲嘅嗰日嘅守則咁樣，可能佢希望捉得緊啲嘅，咁誒大家冇得應咯。咁有啲可能就寬鬆啲嘅，覺得冇乜所謂啦，大家開心就得啦，咁就冇咁緊咯。咁有陣時呢個除咗場地要睇之外，亦都牽涉到即係主辦單位究竟佢希望嗰個活動係點樣， 係嗰個氣氛係點。係 啊，所以你唔好諗住我今次去呢度可以，唔代表你下次又可以。做到同一樣嘅嘢咯， 所以事前要做足功課先出發咯。同埋真嘅，即係有啲嘅演出咧，可能大家都會好想啊，大家一齊攞部靚機去影啲靚相翻嚟啦。咁但係你又要思考一下、就是，就係其實有時咧，你攞啲太大型嘅器材咧，第一你諗下，你去到嗰度係咪真係有個咁嘅位置去安放啲咁大型嘅器材啦？第二就係你真係會可能影響到你後邊嘅人去觀賞嗰個演出噶嘛。咁、 啊、 所以我不嬲都認為睇 show 我盡量都唔會太大一啲大型嘅器材，真係太誇張啦！有時會係咧唔小心有啲人太投入咧，即係有一啲嘅演出，可能個主辦方都係准許帶一啲嘅攝影器材俾你影兩張相啦，你冇太過分。咁但係有時真係會揼到人哋個頭喎。我試過見到有揼到人哋個頭咧，跟住然後喺隔離嘈起上嚟啦。咁我就當然就扮睇到。 我以為你話當然就嚟， 我唔會扮嗰啲，我唔會扮正義魔人嘅，即係始終係佢哋嘅事情。咁但係即係你會發現有啲咁嘅狀況出現，咁無謂搞到大家開開心心去睇下演出，去 relax 嘅時候又自己揾交嚟拗就無謂啦。咁樣 係因為。除了你即攝影器材，咁大家會 concern 另一樣就係一啲可能應援嘅燈牌或者嗰啲毛巾拉起嗰啲 banner 諸如此類嗰啲咁啦。咁有權佢即係叫做主辦方或者場地冇人俾嘅，係啦，即係寫唔曬咁多噶嘛。有啲嘢你自己知咯，即係你知你舉住個牌咁，可能或者舉住啲嘢，後面個人就睇唔到噶啦。 冇錯， 咁舉冇乜所謂嘅，你揀位咯，揀時間咯。 所以我好慘噶，你明唔明啊？其實有時真係噶，都要睇高度買位。我呢啲通常都盡量有咁近，我自己就會揀咁近去睇。咁好似波城你呢啲，其實我覺得你應該揀厚啲啊。 其實係㗎。 即系你可以， 其实系噶， 你可以咁大无私样讲呢一句，我 OK 好，比较佩服你。 我记得都讲过，都讲过嘅，即系有阵时究竟起唔起身啊？有时我都会拧转头望一望，讲紧后面嗰位观众啊。是咩高度啦、啊？即系你知，你冇话睇演唱会啊，睇戏都系啊。虽然戏院就话斜啫，咁有时同我另一部去睇咁嘅细粒啊嘛。 咁佢坐個位啱啱俾前面嗰個人坐，即係佢正常高度可能你話一七幾一百零男仔好正常啊。咁你冇計啊，你天生細粒，咁咪俾人遮咗咯。咁我咪要同佢調位咁咯。 咁如果前面兩個都係高大人， 咁你冇得搞噶啦。你只能夠睇下邊度嗰條罅係好啲咯。因為你好睇彩數啊，你真係入到去嗰下先知 嘅。係嘅，係嘅。因為真係嘅，你睇戲院可能真係斜斜地都好啲。你好多而家尤其前排位置，甚至乎係以前有啲企位咧，你。好似我咁樣係真係好無癮嘅，你真係唔知自己入去係睇咗啲乜，淨係睇到前面嗰人喺度跳下跳下，好開心。咁我都唔知戥唔戥佢開心，我就好唔開心。 你跳啦，你跳开心啲咯，唉，我坐喺度咯。 咁但系即系都系讲翻嗰样嘢啦。即系其实而家好多嘅演出唔同场地咧，即系加上呢几年可能大家对场馆嗰个要求都唔同咗嘅，真系早啲做定晒啲功课入场系最好啊。即系包括埋嗰啲排队前啊，哦、即系嗰啲各方面嘅一啲安排都要做足功课咯。 哦，系啊，都 我试过俾人扣起个袋先可以入去 睇。点解嘅？你摆啲咩落嚟？ 因为太牙 咁曳嘅你个人， 唔系啊，唔系入边有违禁品啊，系因为我袋太牙渣。 你咩袋啊？ 你知我平时就算出街我都孭住个大背囊噶啦。 背囊咧，背囊都牙渣。 唔系咁嗰阵时，我嗰日系真系一抽二冷嘅，我真系买咗啲即系 shopping 完去睇 show 嗰啲嚟嘅。 哇！ 咁跟住然后就俾人礼貌地同我讲话，先生啊，你。都比較多嘢喎，譬如你擺低啲先入去啊，係嘛咁樣？咁我覺得，哦，好啊，好啊，好啊，咁都冇辦法啦，可以點啫？唔通話唔好咩？唔好咪冇得入場睇咯。 所以我係幾點樣講咧？我幾中意有啲 show 咧，你係可以即係企位嘅，即係唔使坐定定。咁但係冇辦法嘅，因為你而家始終防疫嘅咧，佢一定係有一啲嘅規矩。咁所以有啲可能音樂會或者演出，你覺得啊，應該係咧企位咧係好 feel 啲嘅。咁但係冇辦法，即係而家都仲係嗰個措施底下咁啊坐位咯咁樣。咁但係你企位有度好，你可以左右就到啊！你前後嗰啲咧， 你梗係開心噶企位。 企位我可以企好啲啦嘛。 你唔明我，你聽我冇提過企位呢樣嘢，你知啊。 因為你覺得其實我企紅坐咪差唔多。 係啊，我記得最開心有一次咯，睇企位係我唔記得係五月天定係 Ed Sheeran 啦，即係總之都係喺主題樂園嗰邊咪有一個好大嘅場地做演出嘅。咁嗰次好彩就係啱啱企喺欄杆。後面嗰一排，咁就有翻少少空間，我先睇到個台。因為試過係喺欄杆後面嗰一粒咧，就中間位，即夾正曬喺成個四方框嘅中間。咁我就成場都冇睇過， 先望遠鏡去咯，攞望遠鏡然後望咯。 以後呢啲咁棘嘅位置，我都係留翻俾朋友睇。 佢啱啱开完佢嘅音乐会啦，佢嘅场地咧就喺海边嘅。亦都因为咁样，所以亦都由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咧，伴随住推出佢洪家豪。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跑出空旷，这次寒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身。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骆驼，这次寒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加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 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吞，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带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线一起看路归难。 呢部新闻之前听我由洪家豪嘅《海边的阿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昨日在南韩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的决赛之中，主办机构亚洲橄榄球总会错播另一首歌代替中国国歌。亚洲橄榄球总会发表声明对此深表遗憾，亚洲榄总和南韩榄球总会就事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榄球总会致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注意到主办方已经道歉，特区政府亦都已经作出了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他稍后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同习近平的面对面会晤。传媒报道，两人将会在本港时间傍晚5:30会面，拜登就会在晚上9:30召开记者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对美国的政策立场是一贯和明确，致力和美方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个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主张推动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美国白宫表示，两人会面是希望修复沟通渠道，建立护栏，防止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陷入冲突。本港新增601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458宗本地个案和556宗输入个案，新增10名患者死亡。9间安老和4间残疾院舍呈报新确诊个案，共22名院友和6名员工确诊，81名院友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另外，811间学校共呈报1851宗感染个案，涉及上个星期五下午至到今朝的呈报个案，其中8间学校有9个班别要停课7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表两份调查报告，分别指相片冲印公司快图尾因为没有做好保安措施，导致载有客户资料的数据库遭垃圾软件攻击，以及医疗集团医师健康透过统一系统互相使用旗下28个品牌客户的个人资料，两间公司因为违反私隐条例分别被发出执行通知，要求纠正和防止同类行为再发生。私隐专员钟丽玲认为，现行私隐条例的罚则阻吓力不足，有需要重新检视是不是要提高，完成之后会提交给政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隧道咧管内咧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收费广场。重复一次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内有坏车阻路，龙尾收费广场。另外，青山公路屏山段去屯门方向近洪天路桥底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唐人新村游乐场。仲有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观塘警署都有一宗交通意外，而家排到观塘道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封路方面，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窝打路道浸会桥面尖沙咀、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象鼻山路愉景新城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Popo 33。Hello， 大家好，我是 Jill 维斯，最影响到我的歌手就是 Michael Jackson。在电视睇 MJ 嘅 MV 嘅时候咧，好似睇紧一套电影，系好有趣。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已经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是一次感受航天事业、感悟航天精神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600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零下30多度的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四川海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你有冇试过一见钟情啊？ 冰神梗系有啦！我最记得最初嗰种感觉就系嗰阵时中学嘅时候，喺圣诞嘅 Christmas ball 啲联校 party 嗰度见到个女仔就哇正啊咁啊！ 那天最怕对错见，对看眉眼里光线，闪烁亦停留一边。悄悄撞中了几箭，心动持续了一年。Goodbye. None of them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只叫哭笑等你开解。 用解释，语气也没修饰，放肆也极舒适。 由美嘅 Wanna Be Close To You 之后有呢一首作品。 当身处漆黑也得你燃亮到底， 佢哋 Lolly Talk 由新歌五种爱的物语。继续沉住喺呢一个少少 party vibe 嘅状态，由古巨基同埋力振一齐合作嘅新歌。 最温馨的歌，却谈坏了。最理想的角色，却忘掉了。戏里对白。 同埋力争合作嘅 Can We Try？ 睇个 MV 你都会睇得到噶啦。做 feature 咗又得，讲紧喺一个 party 里面，好似两个人去争女仔嘅一个情节。而啱啱 Can We Try 亦都加入咗复古嘅 flavor 落去。 Nothing else other than music and moonlight. Dreaming about how you take me up on cloud nine. What keeps me going is the screw on my mind. So let imagination run wild. Don't let the conversation go south, boy.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auna. Nothing else other than music and moonlight. Dreaming about how you take me up on cloud nine.Going as this groove on my mind, so let imagination when you see me coming down on the left. I'll be pulling hard to the right. Put the pedal to the metal and your little black's a little. And we getting acrobatical and ooh, I can't stop. When you buy me for a top. And you shake up all the sides. So you spray me for a top. Boom, we gon' kick it in the sun. And we get lifted all this way. We gonna rip the sparkling wine. We gonna sip it. It's a man that 比较少接触到他们这一面，有林德信和 Robin 合作的歌曲叫 Sparkling Wine。 听的觉得新鲜，对于他们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特别是 Robin 他都有讲过。 就快满透，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就轻松的狂奏，重重宇宙划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真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角色，我要致敬的作势，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进每个宇宙。Quick， 吸吸尘，厨师煮闻，闻声以神，跳进业界继续见识，咬咬痕。名取高层，求星赌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讲，陪伴我角色。 去看不定，那是可否？变坏即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卫城，南极问问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酷，我要意志很酷，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粒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讲，陪伴我角色。觉得挺开心， 等我找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很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 踢錯鞋手錯鞋灰錯鞋，咪介懷結廢柴都算形態，偏愛奇怪怪。 當新人提起精神，重新出陣。 听个 band featuring 黄崇曼嘅《我在每个宇宙都》，可能你都想睇埋唔同嘅人生，有好多嘢想做，好多角色想成为嘅。例如想试下呢样，有时又试下嗰样，不过你生活当中未必有咁嘅机会、咁嘅契机俾你去尝试。 别人话我很牛，想去踢波都想学走，想半个亚洲。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变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同世界转圈，梦中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我，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一跳也自愿，越跳到哪里一概是际缘，谁三餐一觉会醒在无觅处，到世界转圈， 今年嘅新人叫黎展峰 Andy 啊，虽然只系作为新人，但系今年佢都谂好多，于是乎将自己谂法同埋周瑜辉老师分享之后，佢就写咗呢一封信俾翻 Andy 啦。 我会有各样方法去生存，但没有几多好计算，是梦长夜短。 简单嚟讲就系叫佢唔好谂咁多啊，做啦。咁啊呢一首作品咧继承咗上一首第一首派头歌跳嘅班底，推出咗第二首歌，佢系 Andy 黎展峰嘅作品，歌名叫做 To Go。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own, so down, so down.

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11月14日进入呢个音乐sauna嘅时间，今日我哋有 Stranger Things。 今日我哋唔系嘅呢个音乐主题系增高嘅呢一类音乐人，亦做丛林音乐啦。 系， 差唔多到啦，应该有个 beat 嚟到，开始慢慢入紧噶啦。因为呢首歌都系其中一首几系增高音乐嘅一个早期嘅。 呢啲啦， 呢啲嚟啊，呢首叫做 A Valley of Shadows 啊，咁啊嚟自 Origin Unknown 嘅，咁都系讲紧。如果你话讲 Jungle 嘅音乐，你上网玩都会有提到呢一首歌，即系慢慢成型啊 Jungle 呢种音乐嘅时候，呢首都系一个即系转折紧啊，或者差唔多掂，即系去到嗰个位嘅一首作品嚟嘅。咁因为呢一个 Jungle 咧，呢个音乐最简单嚟讲，佢就系英国啦，系英国嘅。咁啊，紧接住其实上个礼拜我哋讲紧呢个 Breakbeat Core 之后， 冇错。 系啦，即系嗰啲80年代尾开始咧，有少少啦，跟住最主要咧就90年代初咧就系最出现啊、盛行啊咁样啦。必须要戴一个头盔讲两样嘢嘅。第一就系其实我一路以嚟讲话有啲音乐盛行啊、衰落咁啦。其实所谓嘅衰落，佢唔会喺个世界消失噶嘛。 系， 佢去到今时今日，你2022年 都会有， 都有人做紧，你都会听到呢啲歌，只不过佢叫做 少啲啦。 我哋用盛行呢个字啦。系啊，即系你话 Jungle， 而家咪冇咧，一定有，仲有人继续做，或者有一啲人继续做 Mix and Match， 攞啲 Classic Old School 出嚟。 系， 只不过系佢最当打或者最 hit 或者佢冒起嘅时候就系喺90年代。咁呢个第一样啦。第二样咧就系其实即系好想讲英伦嘅一啲音乐嘅电子音乐嘅。咁但系由上个礼拜嘅 Breakbeat Core 啦，到今日讲嘅 Jungle， 或者下个礼拜有机会讲嘅 Drum and Bass 咧，你会听落去觉得啲嘢好相近。咁的确你话要好明確分嘢，佢哋咧難度係高嘅，因為佢牽涉到喺技術層面可能有分嘢，文化層面都有。咁我哋唔係喺嗰個年代身處於英國嘅話咧，我哋未必能夠哇好感受到。咁但係好多人都講啊，你只要喺當年咧，你進入一個叫增高 music 嘅 party， 或者一個 breakbeat core 嘅 party， 或者一個 drum and bass 嘅 party， 你入去三個唔同嘅 party 咧，其實你已經會 feel 到佢個氣氛。嗰啲嘢係唔同 嘅、啊。不過我覺得咁樣嘅，即係發現做咗咁多個禮拜嘅音樂 sauna 之後咧，其實音樂係有佢嘅進化論喺度嘅。即係你好難去好確定地將一啲音樂界分到好清楚，佢就係一樣嘢，呢樣嘢係另一樣嘢，因為多多少少佢哋都會有前人嘅一啲影子喺度，再。扭少少改少少，可能因應住嗰個時代嘅轉變啦，社會需要嘅轉變啦，或者係科技嘅轉變而改變嘅。 咁所以成個體系咧，你可以理解 breakbeat hardcore， 跟住之後可能去到92、93年左右，跟住就開始有啲分支啦。 係， 跟住會有 jungle 會出現啦，跟住 jungle 之後慢慢亦都 drum and bass 啦。佢哋其實係相互影響，同埋可能係同期發展緊。你冇辦法記載曬歷史每一刻啦。咁啊，但你會知道嗰啲係，你會聽到佢哋係好似同一個家族啦，咁樣會容易啲理解嘅。咁啊嗱， 森林家族咯，咁咪 係而家呢個係。Happy True Fan， 系啦，嗱，咁啊 ，Breakbeat Core， Hardcore， 重温少少咧，即系上个星期会讲到佢一个核心系乜嘢咧，即系嗰啲音乐嘅速度快啦，同埋佢系攞咗美国 Hip Hop 好受美国 Hip Hop 嘅影响，攞咗佢哋个 beat， 然之后喺 on top 嘅旋律啊，或者一啲 vocal 咧，就会用翻嗰阵时喺英国都几盛行一啲可能 House 啊、Techno 啊等等咁，只不过佢嗰个嘅 beat 啊，佢嗰个 pattern 咧转咗。又急速一啲，咁啊，所以咧就會用一種呢個 sample 呢個概念好重要嘅，咁就出現咗。咁所以 breakbeat hardcore 咧，你可以理解都俾呢個美國嘅 hip hop 影響咧比較大啲嘅。 OK， 咁但係去到如果你話哇去到 jungle 啦。 丛林音乐啦。咁点样分嘢咧？你听咧嗰啲drum pattern 咧都类近嘅，你都系嗰啲好急速嗰啲。 佢个核心都系有breakbeat hardcore 嘅一啲好急速嘅节拍喺度， 同埋啲碎即系嗰啲切分音啊，啲碎拍咁样啦。咁但系咧会形容咧喺我一路听啊，或者我嘅理解咧。Jungle 嘅话咧，佢系受牙买加嘅音乐影响多啲嘅。 嗱、哦，牙买加 reggae 嘢喎， 系啦 ，reggae 同埋嗰阵时我哋会讲dance hall 啦、 啊、，dance hall 系， 跟住亦都会有 sound system 啦、嗯、，sound system 嗰阵时我讲过就话，哦，佢哋真系咧， 成部机行喺街度 set 晒啲喇叭，跟住喺佢哋个社区个街上面咧，大家就会有唔同嘅 sound system、嗯。sound system 就除咗形容紧嗰啲喇叭之外咧，就系一个团体嚟嘅， 系， 咁然后佢哋就会播啲歌，然后大家就跳舞，啊、就会有一啲你当。好似 MC 唔系张天赋， 你呢个 game 唔知一第几个礼拜搞啦， 而系 唔好再搞， 而系拎住麦，好似即系 hip hop 里边嘅 MC 嗰种。 OK， 咁然后佢哋会做啲偷城 on top， 你当你理解为一种好似 rap 嘅嘢，系、嗯、啦。咁呢一个就系牙买加音乐，佢哋嗰阵时我哋都讲过啦，大家兴趣可以揾翻啦。咁但系点解话同牙买加有好大嘅关联呢？就系、是。讲翻少少历史嘅，就系、是、二战之后，其实英国咧佢都有好多一啲移民入境啦，咁啊去帮国家嘅发展咁样嘅，咁其中包括牙买加人，咁嗰啲人咧就嚟到伦敦去到居住嘅，咁啊当然唔止伦敦啦，咁但系伦敦都有，特别譬如 Brixton 啊呢啲地方。咁佢哋就將佢哋喺牙買加嗰邊嘅文化音樂，咁你帶埋一齊入去囉，咁樣即係等於你香港人嚟到自己音樂文化，你喺第度你咪帶咗去就好合理呀呢件事。咁、啊、所以呢就將我哋之前講牙買加音樂嗰啲 sound system 啊， 全部嘢就搬咗過去倫敦嗰邊 ，hosting 啊嗰啲呢就會帶咗去倫敦嗰邊。咁呢一個咧就係嗰樣嘢點樣輸入咗過去啦。 嗯嗯。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我哋一路講緊 jungle 呢樣嘢，哇叢林啊，咁所以你又上網 search 喺個森林度啦。係啊。咁但係其實 jungle 呢個字咧，佢本身啊，係取自於 jungleless 即係一種人啦、啊，叢林裏邊嘅人、啊。 野人。 係啦，咁但係 jungleless 其實呢、這個呢個係一個 slang 嚟嘅。 OK。 其實都係嚟自牙買加嘅。 哦。 就係講緊牙買加一個叫 West Kingston 嘅地區裏邊，你當一啲貧民窟啦、啊， okay. 或者一啲生活比較落後少少嘅一個社區，咁嗰度嘅人咧，佢哋會叫做 jungleless 嘅。咁亦都後屘又演變到就係、是、哦一啲可能喺法規以外嘅，會帶少少叛逆意思嘅一啲人，因為佢哋要、嗯哦、我想要 fight for 自己嘅生活啊，我希望改變一啲嘢啊咁。咁所以 jungle 呢一個嘅 term 咧，本身係講緊即係嚟自 jungleless 呢一個字，一個即係牙買加嗰邊嘅一個 slang 嚟嘅。 哦我以為係因為佢哋住真係住喺嗰啲 叢林嗰度啦， 其實係鋼筋嘅叢林， 係啦，鋼筋叢林，我覺得其實有咁嘅意思， okay. 即係住喺嗰個貧民窟或者落後地區， 你會想像到個畫面就係嗰個人口密集啲嘅咁樣，係 啦，咁啊，咁所以就呢個字咁樣嚟嘅，咁但係去到真係90年代初啦，咁啊本身 breakbeat hardcore 就好受美國 hip hop 影響啦，咁但係同期有咗 sampling 嘅概念，即係哦，我揾人哋嗰啲嘢 mix and match， 呢度抽啲嗰度抽啲，甚至乎 on top 講嘢，咁呢一啲嘅文化，你喺英國其實一路都，因為你二戰後已經有啲人喺嗰度居住啦，牙買加人、啲黑人啊，咁樣佢哋都做啲勞動階層，其實嗰個概念你諗翻，可能美國嗰啲都係咁樣啦，每個地方都差唔多啦。咁所以就有一班嘅你當 producer 啦，或者一啲嘅 MC 咧，開始就會將一啲牙買加味重啲嗰啲 reggae 等等嘅音樂咧、那 個、 sample 咗、 啊， 然後就用緊一啲又係嗰啲碎拍啊、切分音啊呢啲好急速嘅音樂底咧去襯落去。咁所以就話我個分嘢就係你 baby hardcore 你可以理解就哦，佢係用緊hip hop 嘅底，再加一啲techno house 嘅面啦。咁你去到 jungle 嗰度咧，個底咧都可以係一啲推快咗嘅一啲 hip hop 啊 break beat 嘅底，然後個面咧就會有啲 reggae 啊 dance hall 啊。咁所以嗰、那個叫做牙買加風味。會濃郁啲嘅， 即係如果咁樣解釋就可能係可能佢嗰個節奏上嘅基底或者你聽佢個鼓咧，其實兩樣嘢係好近嘅，佢都係用緊嗰啲好快速同埋好切分音嘅一啲急速嘅 beat 啦。咁但係可能喺其他嘅部分啊，可能其他嘅一啲樂器使用上，佢哋就有一個好明顯嘅分野喺度啦。 嗰個採樣嘅對象唔同、嗯，會令到出嚟個風味唔一樣。 O K， 咁啊而但係即係你去叫得 jungle， 一定係最初可能有人會用呢個字。咁其中一位好出名嘅 Rebel MC， 即係一位真係佢哋嗰年代嘅 MC 啦 ，rap 嘅啦，或者佢哋叫 toasting 都會有啦。咁佢嘅作品咧，就係因為裏面佢 sample 咗一啲叫做誒牙買加音樂裏面咧，有用到即係 jungleless 呢一個字，咁所以啲人聽到呢個字就話：哦，如果人係叫 jungleless， 咁嗰啲音樂不如就叫 jungle 啦。咁即係你記錄咗，就係話佢係比較早期。佢嘅作品出現呢個字，咁所以呢個字就俾人攞出嚟變成去形容呢一扎音樂啦。 係、哦、先有 jungleless， 所以先出現有 jungle 呢樣嘢。 係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嘅説法啦。咁，咁所以咧，今日第一首揾咗嘅咧就係 Rebel MC 嘅有份嘅作品啦。咁亦都其中一首裏面你會聽到會不斷重複會講 jungleless 呢個字嘅作品啦。歌名就真係叫 jungleless， 聽下啦。呢啲都有少少牙买加 feel 嗰啲 tribal 嘢。 嗰啲口音都 系咁 sample 咗咩？因为系。 The hood was my savior。I'm strong. When I'm right, you're telling me that I'm wrong. But I know, now I understand. Now I see your wicked plan. I'm a junglist. I'm a junglist 啊，即系讲自己就系个丛林嘅人啦，咁样样。咁所以就系因为呢个字，跟住其中一个讲法咧，都系话有 junglist 出现，咁我咁佢音乐就叫佢做 jungle 啦。咁咁同埋咧，去到 jungle 嘅时候，其实佢哋都几着重咗嗰个 bass line， 你会听到嗰个 bass 嗰啲嗡嗡嗡嗰啲好。 呢啲系嗰啲 dubstep 咁样嗰啲。 系因为你慢慢演变都系系系咁。 所以系有关联嘅。 你可以理解大家去揾嗰种声音嘅时候，嗰、个 concept 好类近。 O、okay. 咁所以去到你 drum and bass drum。同埋 bass 呢個係好合理㗎嘛，咁你就係嗰個 bassline 好好強調佢哋加重咗，咁呢一個佢嘅做法咧，製作做法除咗係佢 sample 咗牙買加嘅音樂，其實佢都攞咗牙買加 dub dub 嘅呢一個 concept 去做呢啲歌嘅 dub 嘅意思，即係你將一首歌去咗人聲，整翻個音樂，然後再可能做一啲 mix and match， 然後你再喺 on top 嗰度可能有啲 MC 去 rap 啊講嘢，去創造咗一首新嘅作品出嚟。咁呢一個概念亦都繼續沿用咗喺即係 jungle 啊，即係 baby hardcore 嗰啲，其實都係一樣啦。咁、然後就一路再帶落去嘅咁。咁所以就係、就話佢同牙買加嘅嗰、那個。个关系好密切啦，系啦，咁啊，因为亦都去到啱啱讲个 background， 牙买加人喺英国嗰度，佢哋就真系二战之后去嗰度即系生活啊、工作啦、所以亦都会有人形容咧 ，jungle 其实系喺英国嘅黑人音乐嚟嘅。 哦 系啊，你可以咁样理解啦。 咁佢系独立成为一个社群咁样啦，然后再影响当地嘅音乐啦。 系啊系啊，因为佢哋嗰啲劳动阶层啊，喺嗰度居住啊、生活咁样，咁佢哋就聚埋一齐，咁啊亦都将牙买加嘅 sound system 带咗英国啊，咁都好多年嘅，即系一路累积咁解。咁啊系啦，咁啊你理解到佢一个喺英国嘅黑人音乐啦 ，Jungle 去到边度？咁啊音乐个质地听住呢一只啊，头先你都大概 feel 得到啦。咁啊一路咧，佢都系属于一种叫做 underground 嘅音乐嘅。即系你嚟帮每个地方都系噶，黑人音乐，白人嘅国家就梗系唔会承认自己中意啦，初头或者我唔会听呢啲嘢噶啦咁样。咁但系当佢喺 underground 嘅世界里边，有一啲叫地下嘅电台啊，啲唱片铺啊，啲 club 啊，因为或者 rave 一啲可能真系唔合法嘅一啲 party， 咁你嗰个受欢迎程度越嚟越劲嘅时候，劲到系你根本。主流或者一啲白人嘅社區 已經影響到 了，係啊，佢冇得唔承認呢件事，或者係已經有一啲嘅僆仔，佢哋冇咗嗰種叫做顏色之分，而係覺得我好中意呢種音樂啊，或者你一齊居住，咁你白人你都可以有窮人啊，係咪先？咁你一齊混合埋一齊玩嘅時候，佢中意咗啦，咁所以佢就慢慢開始由一個係啦，好 underground 淨係黑人嘅音樂，其實白人嘅世界都會有人去了解啊，有人去聽啊，咁亦都好，甚至乎一啲譬如 BBC Radio One 嗰陣時已經都會有一啲嘅 DJ 去播呢啲音樂嘅，去 promote 呢種音樂，令到多啲人知道咗啦。 其實呢樣嘢真係係一路嗰個歷史，你都會發現好近就係、是、你，例如 Blues 嗰陣時都係咁樣傳入去美國嗰度嘅一啲唔同嘅社區啊，咁樣、 啊、 其實都係同樣嘅道理嚟。 係啊，即係歷史不斷重演咁解嘅啫嘛，係啊。咁亦都，但係都好強調真係一啲叫做地下電台 Pirate Radio。我覺得以前因為你冇得上網咧 ，Pirate Radio。就有啲似而家你幻想一啲 podcast 或者一啲 YouTube channel 咧，就係某一啲嘅人按住自己嘅喜好咧，就開一條 channel， 然後玩自己中意嘅音樂或者講自己擅長中意嘅興趣，咁啲人就去揾啦。咁你 Pirate Radio 都係啫嘛。我主流嘅電台聽唔到 Jungle， 有啲地下電台啲人哇好支持呢一樣嘢，我好中意，咁我咪走去聽咯。咁亦都有一種叛逆喺度啦。咁亦都好係頭先有講即係 Jungleless 嗰個背後嘅意思嘛，即係有少少叛逆嘅，亦都你呢種音樂主流未必中意，咁啊啱啦，我哋就係要咁樣，我哋認嘅咁。系啦， 好多时候都系咁， 好多咁 样，唔同地区嘅一啲独立音乐，佢哋都会有谂法喺度。 系啊，咁所以你个主流同埋地下呢一样嘢，我谂又系咁多年都系一个讨论啦。咁所以 Jungle 慢慢就由地下一班 community， 咁总有一啲人希望就系、是哦、我想同 commercial 接轨，因为有啲大公司睇中咗啦。喂，不如你系 Jungle 嘅 producer 或者 MC 或者点样？我签你啦，咁有啲人就 refuse 嘅，我觉得我要 keep 翻underground 先有嗰种自由度。但有一啲人咧就会觉得，唔紧要，我想宣扬呢样嘢，但系。主流是我的使命，即系呢个真系冇 对与错之分， 冇对错噶，真系嗰个音乐人佢自己点样样想做嗰样嘢。我觉得呢种谂法你摆喺而家香港都系 都有噶。 当然而家好嘅就即系你嗰个所谓主流啊，非主流啊， 个界线模糊咗咯， 模糊咗啦，系啦。但系呢一样嘢，你个历史都系不断重演，大家都系喺度讲紧呢样嘢啦。 冇错。 咁呢一个部分最后播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一首将Jungle 咧带到去主流，好受欢迎。当时第一首 Jungle track 进入咗 UK Top 10嘅歌嘅。咁呢一首咧就系、是。由Mbeat 啦，同埋 General Levy 咧，佢哋合作嘅歌，咁呢一首咧就叫做 Incredible， 你有機會聽過，咁我就聽下呢一首喺商業上面得到成功嘅 Jungle 音樂啦。 Wicked, wicked, jungle is massive. Wicked, wicked, jungle is massive. Wicked, wicked, jungle is massive. Wicked, original, well big up.The original jungle is massive. The original dancehall jungle is there. General Levy alongside the MB. The world is in trouble. A woman tell a murderer. It goes. I am the incredible general. Sensational when they come in. Incredible general. Select to that left. Yo, Maddy will let them up in them like a wind.I can win a Booyaka when the general a pass. Booyaka, booyaka, MD run the dance. Booyaka, booyaka, we no take part no dance. Booyaka, booyaka. Incredible. Mr. Lee, keep on the mind, the gentleman, pretty general. Keep on back in my style. Wicked, original. Minimum of rap, minimum of skin. We not do that partial. Minimum of rap, listen up. DJ to them funeral. General Lee, minimum of rap. I'm a friend. I'll go back to my dance and we all go to my damn life. To the pinnacle. Even like a DJ champion, they say toggle. Just be a tell, come and get them.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Come go. 即系呢个喺九十年代嘅时候，jungle呢个音乐就英国嗰边非常之盛行啊，亦都因为电脑出现咧，亦都出现咗一班叫 bedroom junglist 啊、，bedroom producer 咁样做呢啲音乐嘅。 冇错，咁啊，如果你认为呢啲对你嚟讲都唔够主流咧，唔紧要啊，后半小时咧就喺槟城 Monday Blues 咧带一啲更加你会认为系主流嘅 jungle 音乐俾大家，系真系主流到你都未必信啊。 系啊，六点半之前听过 MV 同埋 Jono Levy 嘅呢首 Incredibl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到印尼巴里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面对面会谈，两人在会前握手。央视报道，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从接触、建交走到今天，有得亦有失。有經驗亦都有教訓，應該以史為鑑，面向未來。他說當前中美關係面臨的局面不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亦都不符合國際社會期待。他和拜登作為中美兩個大國的領導人，要起到把舵定向的作用，應該為兩國關係找到正確發展方向，推動中美關係向上提升。習近平又說，當前時代之變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站在十字路口，國際社會普遍期待中美處理好彼此關係，今日兩人的會晤舉世矚目，雙方應該與各國一同為世界和平增強希望，為全球穩定增加信心，並且為共同發展增添動力。習近平說，願意同拜登就中美關係之中的戰略性問題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一如既往地坦誠深入交換睇法，亦都期待與拜登共同努力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造福兩國並且惠及世界。本港新增601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458宗本地个案和556宗输入个案，新增10名患者死亡。9间安老和4间残疾院舍呈报新确诊个案，共22名院友和6名员工确诊，81名院友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另外，811间学校共呈报1851宗感染个案，涉及上个星期五下昼至今朝的呈报个案，其中8间学校有9个班别要停课7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唱着我的歌喉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包括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So don't 仰望随着拍子节奏唱着我的歌喉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包括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Yeah yeah yeah送着我的躯壳 收工先来塞车难道连个天都不喜欢我 唉不紧要啦起码还有整车人陪你塞嘛 为什么你这么看得开的 哦没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中灰 啊翻到嚟奔神 Monday Blues， 今日继续探讨关于 Jungle 丛林舞曲呢一个嘅 genre。头先讲到咧，其实 Jungle 呢样嘢本身系比较 indie 少少嘅音乐嚟噶，咁但系喺佢嘅成功之后，亦都制作出一批非常之主流、有种 pop 味嘅音乐作品。 一次有呢一位喺推广 Jungle 音乐当中付出咗好多努力嘅音乐人，有 Mbeat featuring Nathleen Sweet Love。 Figured the answer was hiding. I had always pictured a perfect horizon. Now I have somehow figured it out. Simply now I'm around you. I will never picture myself getting older without you. Now I found you, I'm allowed to.Around you, where it all comes down to. I don't wanna live life living without you.The future's so lonely, 'cause I have always lived in a world that disowned me. Now I will never picture myself being down when around you. I just always picture myself feeling younger around you. Now I found you, I'm allowed to paint a picture.Around you, whatever it all comes down to. I don't wanna live life living without you. 带嚟有 example 嘅 Live Life Living 啊，已经系一首相当之后期2014年推出嘅作品。 有嚟自一对嚟自英国嘅音乐组合叫 Rudimental， 有佢嘅作品 Waiting All Night。其实喺结构上，你会听得出比较系偏向 drum and bass 嘅一首作品嚟 嘅。I'm sick and tired of all the broken promises. I'm sick of thinking that it's love, but it turns out the opposite. I draw a line today.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I made a vow today that I'm gonna love you. I'm gonna fly so high that nothing can touch me. And the best part is I'm not sorry anymore. I made a vow today that I'm gonna trust me. I'm gonna take my time, nobody can rush me. And the best part is I'm not sorry. I'm not sorry anymore. I'm gonna love me, then I'm gonna love me some more. Been on my knees, yeah. Now I am over that. I'm on my way up now. There is no looking back. I draw a line right he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I'm sick and tired of all the broken promises. I'm sick of thinking that it's love, but it turns out the opposite. I draw a line today.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I made a vow today that I'm gonna love you. I'm gonna fly so high that nothing can touch me. And the best part is I'm not sorry anymore. I made a vow today that I'm gonna trust me. I'm gonna take my time, nobody can rush me. And the best part is I'm not sorry. I'm not sorry anymore. I'm gonna love me, then I'm gonna love me some more. Chase and Status featuring Emily Sunday, Love Me More. We said goodbye, that's what you told me once. So many times we've made our peace. But this is love, I'll never give you up. I know your love has come home to me. Like a river always running, I keep losing you. Like a fire always burning, I'll be here for you. told me lost, but tears they come and go. This is us, I'll never get enough. It's taken losing you to know. 今日 Fun 神 Monday Blues 带嚟有 Sigma featuring Birdy Find Me。